历史中国， 声音里的严肃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今天中午多云，偏南风二三见四级，气温5到11度。今天下午多云，偏南风二三见四级，气温11到9度。今天夜间阴，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气温1度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海牙和白云托把3000军队扎到庄子外头，带着一些当官的来到里面。要不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？正好跟朱元璋碰上，这俩人心中思想，师父您好眼力，您算猜着了。闹了半天，徐达吃里扒外，跟朱元璋早就勾搭连环，要不这帮人怎么都在屋坐着呢？啊，师父您真把能力传授徐达，你后悔都来不及了，你养了个狼崽子。这两个人有这种想法，所以对于徐达是十分不满。满死海牙一阵奸笑，师兄，哈哈哈哈，行行行行，也别到别的屋了，你也甭解释了，我们这不看得挺清楚吗？什么都明白了。既然是遇上反叛朱元璋，我没什么可说的，在你家我得把他脑袋烧走。朱元璋有能耐也不是啊，把宝剑抡起来跟他就站在一处。你说屋里又小，他俩再打起来还有地方。徐达心里着急，谁把谁伤了对自己都不利。徐国显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心中对于这俩师弟也不满意，再看他把腿往起一抬，对着满死海牙那手腕子撒手吧，扔啪！这一下不要紧，把满死海牙疼的，掌中是佩刀脱手，日哒，转了几个圈，正别到天花板上，插进去有半尺多深。满死海牙一抖着手腕子，好，大师兄，好了来来来，好了，走，率领众人往外就退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徐达，一会儿咱们再算账。朱元璋，有种子到庄村外边会，出来。”这些人退出去了。哎呦，把徐达给急的，撵了几步，贤弟慢走，贤弟慢走，哥哥我有话说。这帮人谁也不理他，徐达转身就回来，埋怨朱元璋啊，王家千岁，这哎呀，这是何苦的？我现在跳到黄河洗不清，各位，我不能奉陪你们，赶紧快走。胡大海一看，我徐先生往哪儿走？你说往哪儿走？哪儿都不去了。告诉你， 四外都是援兵援将，布置下天罗地网，我们要出了事儿，你负责吗？在你家倒保险，嗯，有吃有喝，干脆不动地方。这帮人急需摆肉头阵，徐达急得直戳屁股，这怎么办呢？正赶这时候，外头探进一个大黑脑袋来。徐达一看，正是打虎太保江忠。嗯，忠儿，我有话说。哎，究竟什么事儿？说个什么事儿？江忠到了胡德海面前，嘿嘿一笑：“胡二舅舅，虎肉都虎好了，你吃两块吧。”徐达还纳闷：“胡二舅舅，这在哪排下来的辈儿？”他不知道胡德海把江忠给糊弄了。再看徐达一点手，把江忠拽到胡同里头，看看四外无人，低声的嘱托：“孩子，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记住啊！徐达嘱咐完了，一转身躲起来了。这江忠拎着大锤回来，各位，走，我送你们出去。徐达怎么嘱咐的江忠，这些人都不清楚。胡大海眼珠一转，想了个主意，把江忠的手给抓住。孩子，刚才你舅舅嘱咐你的话，你记住了吗？ 记住了。 啊，你舅舅刚才告诉你那事儿，是我们哥俩合计的。啊，我怕你记不住，你重说一遍，告诉你什么来的？ 我舅舅说了，不能跟别人说。 放屁！怎么不跟别人说，还不跟我说吗？我们俩商议的，你背着我能背得了吗？ 这么回事，我舅舅说了，不让你们在我们家待着，让我把你们护送出去，说要遇上援兵怎么办呢？让我把援兵赶散，把你们平安地送回滁州，这么讲的。另外呢，不让我杀人，最好拿大锤打这些刀枪，别把人给伤了。就这么说的吗？ 啊，胡大海一听这么回事儿，突然他把脸一变，眼珠子一瞪：“放屁！错了吗？刚告诉你完你就记错了。” 江忠也愣了：“哪儿错了？是那么跟你说的吗？ 是这么告诉你的，让你把我们众人呢送出去是不假，让你多打人，往死打，见当官的打当官的，见当兵的打当兵的，打死一个当兵的呢，给你一两银子，打死一个当官的给十两银子，然后把那脑袋烧回来，按着脑袋算账，记住了吗？” 我这么回事儿，刚才我没听清楚。 众人一听，胡大海，你损吧你，有这么使唤傻人的？江珠还就听他的话呢。 好了，那你们随我来。 再看江珠把链子锤一抖，一听说给钱，他高兴了，迈步如飞在头前引路，众人随后相从，迈步就来到庄村外头。刚到了北庄子口，再看援兵夜已再次把守，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拍开，正中央大旗高挑，满似海牙赤发灵官白云托率领都督平长就拦住去路。胡大海一看，小子过去吧，有钢的使到这儿上啊，记住，一会儿把脑袋烧回来，我好给你算账。 记住了。 江中撒脚入飞，把两只大锤往一块一碰，啪 啪啪，我说你们这些小子一个个他妈都活腻歪了，奉我舅父之命要你们的脑袋，来，把人头给我，我叫我二舅舅算账。 那谁懂他说的什么玩意儿？赤发灵官白云陀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把掌中短把牛头都一晃。我说你是什么人？连我都不认识。我舅舅就是徐达，我是他外甥打虎太保江中。啊，那么徐达就是这么告诉你的吗？那当然了，刚告诉我完了，说要把你脑袋拧下去换十两银子的。哎呀，把这俩小子给气的，心说好狠的徐达呀，如果我们要有命在，回去报告老师，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晃牛头都催马大战江中，也就一个照面，牛头都刚往下一砸，江中拿大锤海底捞月往上一夹，嚓！这牛头都飞起了有30丈高，没把南斯海牙手腕的震折了。不马就跑，赤法灵官抡牛头都过来一接，没几个照面，他也记了飞牛头都了，不马就跑。援兵援将往上一冲，把江中给围住，江中可乐了，有意思有意思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呦，这么老多人，这得换多少银子？抡个大锤，你说是这顿砸呀，重重重，劈重啪，这劈了啪，哎呀哎呀，劈啪劈啪。胡大海抱着肩膀在后头瞅着，心里这个乐呀，心说越打死多越好。徐达，我看你这根蜡你怎么做？援兵援将抵挡不住，跟决了堤的洪水一样，整个全败退下去了。满死海牙、赤法灵官、白云陀全受着重伤。那么他们跑的咱不说，江中把这些死尸数了数数，拿了把宰牛的刀，把脑袋全给拖起来了，找着根铁丝穿到耳朵上，穿了两串往身上一背。哎呀，这回得好好算账。二舅舅多挣点钱，这就给来来，跟我回家算去，领银子去。领着江中回来了，大伙也跟回来了，又进了待客厅。胡大海让江中把这人脑袋全都摆到屋地去，舅舅去找你舅舅去。江中那还乐呢，舅舅我办完了，舅舅出来了。徐达呢一听江中喊，认为这江中按自己的主意把朱元璋他们送走了呢，等迈大步来到台阶这一看，哎呀，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他一把抓住江中就问，孩儿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江中是个傻人呢，把大嘴一咧还乐了，舅舅你不告诉我的吗？让我多杀援兵援将，杀死了回来找你算账，你给我银子花啊！我多咱这么告诉你的，他说你不是跟我胡二舅舅你们俩商议的吗？这都是我二舅舅告诉我的。一句话把谜底揭穿了，把徐达气的脸都变青了，心说胡大海有这么坑人的吗？哎，你损透了你。到了现在，徐达就压不住无火了，肉往上一窜，奔胡大海过去就要玩命。老胡也料到这一手了，一转身自溜躲到朱元璋身后了，老四快来救我。他们在客厅里就乱作一团，说什么徐达也不答应，这叫非跟胡大海玩命不可。江中一看不对，撒脚到内室送信儿去了。给谁送信？给徐达的母亲。其实老夫人呐， 也知道朱元璋他们来了，因为自己是一女人，不便参与这个事情，方才问过徐达是怎么回事，徐达呢也如实的说了，就说朱元璋请我出头，我拒绝不去，现在元人还来了，我准备让江中把他们送走，往后我闭门谢客，就在家中孝顺母亲。可老太太还没等表态呢，家里就出了这种事儿，前院这么一吵吵，老夫人就听见了。正这时候江中进来，把外面发生的事情向老太太报告了一遍，虽然他傻，他也把事儿说清楚了。老夫人闻听一个劲儿的着急呀、江中快去把你舅舅徐达给我叫回来。 哎，好了。 江中跑到院一喊，舅舅，我老了叫你呢。徐达可是个孝子啊，在母亲的面前唯命是从，母亲说什么自己不敢反对，一听说娘叫自己，这才听神站住，用手点指胡德海，姓胡的，咱俩完不了，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算账。说着话，徐达转身奔内室，来在母亲的面前躬身施礼，娘在上，儿参见母亲。徐达呀，咱们家这是怎么了？你跟谁玩命？到底为什么？哎呀，母亲啊！徐达就把胡德海糊弄傻小子、惹下大祸的事讲了一遍，老夫人也是大吃一惊啊，半天没说话。后来琢磨琢磨，老夫人长叹了一声：“徐达呀，娘有几句话说出来，不知你能听不？娘有话请讲，儿一定遵命。”那好。哎，你父弃世最早，你在几岁上为娘把你拉拔成人，让你念了点书，后来拜了陀陀太师为师，习学兵马武艺，后来你也当了官，咱们家的日子过得算不错了。据你说，元顺帝无道，你不愿意当官，娘我也没反对。可是你跟我也说过，学会文武艺，祸卖帝王家，我们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庸庸碌碌，当酒囊饭袋、压马的肉墩，英雄必有用武之地呀。孩子，你在家能待得住吗？据为娘我所知，这个朱元璋乃是当世的豪杰，几年前我就听说有这么一个人，看来此人可能是不简单，要不他走不走马取襄阳，占了这么大的地盘，声势这么浩大呢？既然人家三次来请你，拿你就当个人了，总算英雄也有用武之处，一娘之间我看你就答应了吧，帮着他赶奔滁州治兵，万一把元顺帝这无道昏君推倒，重整乾坤，你也算立下不朽的功绩，也不枉娘培养你一长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，哎呀，徐达做梦也没想到母亲的态度能这么明朗。哦，他让人家乐意了，他一合计也不是不对，你说惹了这么大的祸能瞒得了吗？瞒在海牙赤法灵官白云陀回去见老师陀陀一讲，那陀陀还不报复吗？说你不向着朱元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 会惹来塌天大祸，自己跳到黄河洗也洗不清，看来没有退身的余地了。想到这，徐达失礼，而谨遵娘之命，那么我就答应了。对，还是答应了吧。你把西吴先王请进来，还有各位英雄，娘我要问话。好，要不怎么说徐达是孝子呢？你看刚才声色俱烈，听母亲说完了，马上一天云彩都散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朱元璋率领文武来到内宅，见着老夫人，推心置腹，每个人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了。最后朱元璋一听，这老夫人这么明白，哎呦，可帮了我的忙了，再三表示致谢。问徐达怎么样，徐达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主公，俺徐达愿意弃暗投明，福保明主，我愿意了。嘿，把个朱元璋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。既然如此，徐贤士请上受我一拜。朱元璋跪倒要给徐达磕头啊，吓得徐达赶紧用手给缠住了。大家一商议，马上让郭英领着一部分亲兵回滁州送这个喜信。朱元璋告诉郭英，回去之后告诉大帅张玉，隆重接待徐贤士，越隆重越好。郭英领命带人下去了，在这块君臣又谈了一个时辰左右。徐达跟母亲商议商议，说我可以跟明主走，那么咱们家就说不要了吗？您那晚走两天，我把江中给留下，把咱家的善后处理处理，然后您再赶奔滁州，而派人接你。老太太说呀，你就不用挂念了，家里事我自有安排，几天以后我带着钟儿就赶奔滁州。几句话把家里事也安排了。这徐达再吩咐一声，把自己盔和甲包取过来，把自己的战马拉出来，把家里人又全集合起来，跟他们讲了一通，让他们在家里头好好的安排，听老夫人调动。这才众星捧月，把徐达请到滁州。等这一行人马离着滁州还有十几里地，嘿呦，就发现滁州这块炮号连天。当然这种炮不是打仗的炮，是迎接徐达的礼炮，咚，先鸣了礼炮十九响。徐达在马上往前一看，兵如冰山，将似将海，军兵分立两厢，在此迎接徐达。城中的老百姓也不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，回汉两教僧门两道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全城出动，全都迎接贤士，把徐达感动得可受不了。徐达热泪盈眶，哎，看来一个人人生在世做点好事儿还是不错的啊！就冲人家这么接待我，拿我当个人了，我徐达要不把一腔热血喷出来，不给大家使点力气，良心上有愧呀。徐达心里这么想着，不住的挥手致意，朱元璋陪着他并马而行。等来到滁州的东关，大帅张玉率领文武百官全都跳下马来，在路旁迎接，以张玉为首高声呼喊，我等迎接徐贤士。 听众朋友，